我是方子豪啊，多谢你啊，刘善儿。三成群呢个名咧，其实系柯成帮我哋改噶，希望咧我天儿同埋阿摄咧可以同听众打成一片，节目咧越嚟越多人听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由耳熟能详嘅古典乐章，令人血脉沸腾嘅前奏，到震撼灵魂嘅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Orto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嘅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咁样弹。 监制好嘢啊，系咪先？ 我突然喺度谂咧，嗰首吉他我上网揾翻嚟，话自己弹都冇人知道。唔系，即系我相信佢会，但系我意思，我哋可以咧，自己可以扮，可以揾啲声翻嚟。头先有个咁嘅感觉，原来我哋唔系我哋，所以我仲未甩到， 唔系。唔可以咁讲嘅，监制一定系 佢一定系 忠厚老实人嚟嘅。 唔系佢何止识弹吉他，佢仲识整歌添啦，好劲 啊！佢有把一支吉他喺佢个位噶。 但只不过可能我未甩 RJHK 嗰个状态咧，我觉得我哋呢个都可以恶搞、啊。人哋新节目都未开， 其实我识弹琴啦，其实仲识呢个嘅 管弦乐都识啊， 吹呢个小号喇叭啦，跟住识嗰啲敲击乐啦，全部 mix 埋一个。其实我懂很多东西的、原来是这样的、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球援会。 阿监制认住，啱啱话你。作假嗰个系叫波胜， 我唔系话你作假， 永远支持你嗰个叫阿一。 我嘅意思，条声就咁听，我哋可以咁样恶搞啫。我冇质疑过你嘅能力，我仲知道你识整歌又识 mixing。 系啊， 系整歌嗰种 mixing 好劲、 啊。大家记得留意我哋有新节目啊， 一阵间 系啦，四点钟啊有超 B 嘅终生美丽，跟住之后五点钟有原来是这样的。 我又谂到 主持系呢、這个。黄天恩同刘卓威， 系啊，大家可以听下一阵间，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嘅。咁啊，当然仲要支持两点钟嘅。 我是你的后援会， 呢、哦、句好老土啊。好啦，咁啊，话说咧，播播时间天气啊。 好，而家时间下昼嘅2:12啊。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好啦，咁啊，话说咧，今日有个题目嘅。经常都话咧喺呢个嘅唔同地方咧都会有呢个害群之马啦，系、啦，正所谓树大有枯枝啊！ 我就系呢、這个， 我哋就系呢个害群之马，二台嘅害群之马就系我哋两个啦。 头先听到啦，头先听到我点样演绎嗰种害群之马感觉。 咁啊，小弟咧，寻晚亦都遇到另外一啲嘅害群之马啦。咁、就的士业界嘅 冇咁好啲嘅， 冇咁好嘅一个司机嘅。咁啊，话说即系当然即系戴翻嗰个唔系叫戴头盔啊，其实即系持平啲讲，亦都有好多好嘅司机啦。 啱。 咁但系就系寻晚遇到一个坏嘅司机。咁啊，寻日小弟就喺尖沙咀嗰度做完嘢之后。咁啊，少著咗一兩杯啦，咁然後就同個 friend 咧就去，佢話啊，好耐冇去呢個嘅西環嗰邊飲早茶啦。 OK， 係啦，我佢話好耐冇去飲早茶，咁我哦咁啊坐的士過去啦，咁啊坐的士過去。咁啊，其實咧，如果你從呢個地鐵站嘅概念嚟劃分嗰個地區嘅話咧，其實嗰間嘅早茶鋪頭咧係喺呢個嘅堅尼地城。 OK， 系 坚尼地城嗰边，即系你记得嗰条嗰条 我记得 港岛线嘅最尾西营盘大学、香港大学，跟住就系呢个坚尼地城，系啦，即系坚尼地城总站嗰边啦，系近士美飞路嗰度。好啦，咁其实嗰间嘅早茶铺头都非常之出名嘅。个原因系所有香港大学嘅同学仔都会喺嗰度， 都喺嗰度啦， 饮早茶嘅。OK， 系啦，咁小弟系有好彩地有一次就系嗰时有个 friend 仲喺大学读书嘅时候就带我去过一次，咁我认得喺边个位置。咁、哦、你知我几聪明绝顶噶啦，系咪先？ 去过一次记得 嘛？去过一次又记得啦。好啦，咁跟住个司机咧，出咗红隧，我上车话啊，司机经红隧去坚尼地城。系啦，咁本身讲嗰、那个去波盛嗰间茶楼，系去波盛茶楼喺近边条街嘅，近我哋假设嗰条街叫做 是哪条啦？ 唔系紧要嘅， 紧要噶， 紧要嘅，紧要嘅，叫港台街咁样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好似 search 过啊，港台街嗰度，记住港台街呢三个字 ，OK， 好啦，咁跟住之后佢喺一个近呢个西环嘅码头，即系嗰个货柜码头咧，即系以前啲人成日入去打卡嗰位咧， 系， 佢就转咗，忽然之间就屈咗去香港大学嗰边， 咁得意， 系啦，西环泳池嗰位就转咗，但其实佢应该要。经直去就其实就已经系转弯就已经系士美飞路噶啦，但佢忽然转咗，向咗香港大学嗰边，香港大学嗰边， 即系三上系咪上去？ 唔系，佢即沿住电车路，佢屈向咗一个反方向啦。 O K， 系。 咁我话，咦，司机好似唔系呢边， 嗯， 系啦，我带佢咁嘅语气，司机好似唔系嗰边，哦，系啊，系啊，架巴士啱啱阻住咗我，屈唔到过去啊，系啊。但系系冇巴士喺隔篱嘅嗰阵时， 佢唔通见到啲你见唔到嘅嘢 系啦。咁我话我唔紧要，咁你而家系屈翻过去，哦系啊，而家屈翻过去啦，啱啱、啊系啦，系啊就系、是、有巴士咯。佢话 OK OK， 咁咪屈啦，好啦。咁啊啱啱咪提过嗰条街，假设叫港台街咁样啦。好啦，咁佢转咗一个弯之后，其实佢明显系兜紧路嘅。佢转咗一个弯之后就转咗。真系一个转角位嘅咋，所以其实一定唔系嗰条街嘅，因为我话啱啱嗰条街喺坚尼地城站嗰边嘛，佢转咗去香港大学站嗰度， 哦， 系啦，香港大学站嗰度，佢话呢条就系港台街啦，跟住我即刻开 Google Map 睇，唔系、啊、师傅，呢条叫商台街、啊，系真系争一只字嘅啫， 系啦， 即系嗰港台街、商台街，咁系争一个台字嘅啫，我话咦，好似唔系呢条，佢话哦系咩？哦，可能我记错咗，咁啊再行啦。咁因为我喺佢话系商台街嘅时候咧，因为我话我平时我成日过嚟呢度饮早茶噶，百二蚊一定到噶啦。 系， 咁啱啱跳到嗰个位就 系 百二蚊嘅。 系， 所以佢就谂住嗰位 就放低 我，但其实系争一个地铁站位，我行过要行多十几分钟嘅。 咁 第二次即系出呢个嘅出术啦。 点解佢状态咁诡异嘅？听落去唔识唔问咯。 系啦，第三次如何出術呢？咁我话百二蚊啦，佢话诶得噶啦，点兜都好啦，净系收你百二蚊嘅啫，系放心，唔会呃你嘅，即系开始有呢啲说话出嚟啦，系啦。咁我同我身边嗰个 friend 都系咁话，我成日嚟噶，系百二蚊一定搞掂嘅，系即要开始出呢啲口術啦。好啦，咁跟住之后落车嘅时候咁啊俾钱啦，咁小弟身上得一张500蚊纸， 系 佢话500蚊好，找翻你300先， 系 跟住俾咗3张纸我， 系。 嗰三张系50、80、20同埋10蚊， 吓？ 佢话：咦，司机你话找300嘅，哦系啊，找300、380啊嘛，所以俾咗80你先咯。但佢嗰下系讲咗话呢三张系300蚊找咗俾你先。 哦， 系啦，咁我估计佢系见到我同我 friend 系有啲 可能少好似 系啊，饮咗啲酒 咯， 系啦，就做呢个行为嘅。 咁 我再落车嘅时候。我就睄咗一睄，咁通常喺个的士嘅车头会有佢嗰、那个执业证，即系嗰个的士司机个牌啦， 名啊、样啊嗰啲咁啦， 系冇嘅。 哦，即系你想记住佢叫咩名都搵唔到。 系啦。 哦。 车牌记得，但你有车牌都冇用噶嘛。 系，因为 你要知边个司机嘛。 系啦。check 唔到。 咁就经历过呢一次。 哦。 跟住我沿途同我个 friend 讲，你真系唔觉佢兜路咩？哇！跟住哇走音添，佢话我真系唔知道，我好少嚟呢边，走音 你个走都过分， 通常咧讲完佢话后面走音咧，我明你可能扮声啦，但好少佢话嗰句就开始变声。佢话咧。 咁所以就係呢个係我諗我係唯一暂时第一次试过兜路囉。 因为佢嗰种唔知啊，即係听落去啦，怀疑你觉得佢好似出緊一啲嘅方法去唔知啊，总之唔老实啦，你个感觉就係、是。因为我遇到一啲嘅的士大哥，如果以你头先个 cat, 即係叫做冇咁好啦，或者害群之马啲嘅呢，通常都唔係喺呢个范畴，即係唔係喺嗰啲叫做喺个钱银上面咯，而系佢唔专心揸车咯。 哦，系。 好似寻晚就发生咗一件好新鲜热辣。 系。 咁你当我哋四个人，我寻晚又系去西环啦，又去一间香港大学啲学生好中意去嘅一间食嗰啲鱼蛋烧卖啊，食鸡髀啊。 哦，我知边间 啦，系啦，叠字嗰间啦，大家知啦。咁跟住喺你当中环嗰边坐的士过去嘅啫，咁样四个人坐的士。咁然后到站啦，咁我哋未见到间铺就问，咦师傅到啦，跟住师傅就按住我哋讲个地址，我哋因为唔系讲铺头名，又系讲譬如港台街， 港台街 137号咁先算啦，咁呢度咪系咯，有少少唔系好耐烦，咁唔紧要啦，到咗个前面转弯咪系咯，咁好啦，咁我哋就落车啦，咁我哋有四个人嘅，咁然后咧，我先同埋我 friend 嘅太太落到车，跟住个 friend 咧就俾钱，仲有一个我哋嘅同事喺车度啦，佢叫周少啦，落车之后。好啦，咁行一段路，拧转头咧，架的士走啦，跟见到周摄仲喺架车里边咧走咗， 即系佢未落车嘅， 佢未落车，跟住我哋三个人落到车，咁我哋就问找钱个 friend 话，咦佢系咪唔舒服搭自己搭车翻屋企啊？咁佢唔系，我俾晒钱咯，点解仲喺架车度咧？佢醒了，即系见到架的士， 我想知道，我想知周摄嘅清醒程度系， 佢嗰阵时六十至七十清醒啦。你见到佢擘大眼坐住喺个的士里边，好似睇紧回魂夜，唔系睇阴阳路，你系边一套啊？唔系香港仔啊？ 哦，唔系，我系谂起边个？边个 啊？ 谂起家有喜事吴君如 系嘛？我唔知 道，陈生又系你啊？ 如果仲因为其实佢清醒啦，然后个的士司机系知道我哋埋咗单，但系佢仲容许到架车里边有另一个乘客坐喺里边。 但系有时系的士大哥系唔系太清醒噶？ 瞌眼瞓 系啊，有时夜晚，尤其是我哋试过放工嘅时候翻去，系有啲危险噶。 系啊， 当然啦。都是业界的害群之马啫，都有很多好人的，就好像二台都有好人，不过不是我们。 走得太过近，遗忘原来这是个手扣扣到太拘谨。紧张你是为愉快，你努力为我装作快乐是为负责任。不会爱可以送赠都送赠单方面。太紧太深，结果热汗只能换到冷感，做到再好，好得使你暴躁。原来栽种花生培养分，其实过度浸死了，直至令外呼吸才知道好处好到。需要才需要 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胜 与余策一。 大家好，今日我哋嚟到呢个科学研究机构，系负责预测天文同埋地理嘅。我哋问下负责人预测一先。预测一，我听日去行山，谂住睇晨光第一线啊，可唔可以话我知几时出太阳呢？ 哦，好简单，预测到噶啦。日出嘅时候， 唔系嘛？咁我都预测到日落嘅时候收太阳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胜 与余策一。 大家好，今日我哋嚟到呢个科学研究机构，系负责预测天文同埋地理嘅。等我哋问下负责人预测一先。预测一，你可唔可以预测到大概几时会有地震呢？ 哦，这个好易预测嘅啫。管理层换人嘅时候， 唔系嘛？你咪若有所指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胜 与余策一。 大家好。今日嚟到呢个科学研究机构，系负责预测天文同埋地理嘅。我哋问下负责人预测一先。预测一，你可唔可以预测到听日嘅天气呢？ 可以啊，我已经预测到噶啦。听日一定会好天，因为希望在明天啊嘛。 唔系嘛？你估你拍紧个政府宣传片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胜 与余策一。 大家好，今日嚟到呢个科学研究机构，系负责预测天文同埋地理嘅。我哋问下负责人预测一先。预测一啊，我想问你平时系用啲咩仪器去预测打风落雨嘅呢？ 我哋系用一啲好精密嘅仪器嘅，例如系我嘅膝头哥， 唔系嘛？咁细个有风湿，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胜 与余策一。 大家好，今日我哋嚟到呢个科学研究机构，系负责预测天文同埋地理嘅。等我哋问下负责人预测一先。预测一啊，呢几日都冻咗好多啦。其实出现寒流集港系因为咩原因呢？ 哦，出现呢个咧系得一个原因嘅啫，刘伟恒。 唔系嘛？隔咗咁多年都攞佢嘅节目出嚟讲。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主持波胜 与余策一。 大家好，今日嚟到呢个科学研究机构，系负责预测天文同埋地理嘅。啊，我身边有呢个负责人预测一啦。预测一，其实而家嘅科技啊、仪器嗰啲咁先进啦、啊，点解预测天气嘅时候都仲有咁多变化嘅？ 哦，是因为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 不是吧？你搞这个剧跟那些人去旅行 post 的歌词有什么分别啊？ 给我体甜入味，但你手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寻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 你有冇试过去旅行？

今集我是你的后妹妹，请你的嘉宾咧系由陈千瑜嘅，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啦，系咪有一种紧张感喺度咧？而家 少少啦。 之前有冇做即其他嘅，即除咗节目里面之外，其他嘅一啲访问啊，有冇玩过？ 訪問就是節目完咗之後有報紙揾我做訪問咁樣咯，就係、是、嗰次之後就冇啦。 你係咪緊張到把聲都沙咗定係？係 今日把聲有啲沙咗。 本身咧， 即個人緊張係會沙聲嘅， 會沙聲啲嘢咁樣。咁啊，嗰時做嗰啲譬如報紙訪問啊嗰啲咁樣，係咪好少我都會有兩個陌生嘅男子咁樣坐喺度笑吟吟咁望住？係咪好少有 笑吟吟係你啫 ？OK， 我唔係笑吟吟 嘅。你戴埋個口罩之後咧，對眼就更加突出啊嘛。是不是会少啲嘅？即系通常嗰啲就会比较 正经啲咯， 正经啲咯。唔系我哋都系正经人家嚟嘅， 系啊，我哋话晒都讲台嘛，系咪先？ 第一印象， 第一部分咧就系第一印象嘅。咁啊，第一次见面俾你估一样关于我同阿一嘅嘢嘅。咁因为即系本身都有读即系 drama 嗰啲咁啦。咁啊，俾你估下我哋两个个样啊，边个似啊？其实啊，最近都有即系读一啲 acting 啊等等嘅课程咁样样。怎睇个样嘅话？ 我估阿一啦。 系。 因为我一嚟就见到佢着拖鞋，咁其实都好符合我平时嘅打扮嘅。我平时翻学嘅打扮都系着拖鞋 咁。但有冇特别嘅原因咁样着？系即系纯粹系自己舒服啊，定话点样样噶？ 因为你入到排练室就要除鞋啦嘛，所以就费事除 咁多嘢， 系啦，又除又着咁样，所以就着拖鞋方便好多。 哦，咁系咪可以从嗰对鞋去估究竟嗰个人系老手定系新手呢？ 都可以咁讲嘅。如果对鞋旧啲嘅话。即可能会经验老到啲咯，咁样咯。 哦，即如果嗰个女仔着晒高踭鞋嚟啊，摆明就系第一次嚟 上 堂啦， 应该系。 诶，都应该系噶啦。正常你上得耐堂之后，你都唔会化妆啊，都系多啲时间瞓觉就算噶，都唔会打扮噶。 咁衣着上面咧，有冇话系点样样噶？即系上堂嘅时候。 会松身裤咯，阔脚裤啊，一件 T 恤咁样就算噶啦。 颜色系咪都好少会系啲好鲜艳嘅？咁样噶？ 唔会啊，都系黑色、白色，总之即系唔会出错嘅颜色就得噶啦。 哦，所以阿一嘅装扮系令到你有咁嘅感觉。 系啦，就系咁样。 你嘅装扮其实都有几多特征啊？我发现到， 个个都留意我对鞋啊。 所以咧，你估阿一系有上一啲即系 drama acting class 嘅？ 嗯， 真正嘅答案咧， 你系估错， 错咗。 其实我呢对咧，翻工着啦，做运动着啦，即系行山着啦。去沙灘就係著呢對啦，去人哋屋企都係著呢對啦。 其實因為窮啫，冇乜錢買鞋，跟住成日都會著呢對啦咁樣。即係我就係、是、即係有上嘅，之前上即係可能係啲即係體驗性多啲咁樣樣咯。咁、但係你話如果即係同舞台有關，其實阿一反而真係有做嘅之前。 有試過做後台， 即係佢後台嘅， 係、我負責做set team 嗰啲咯。 做惯后台，即系着全 系啦，系啊， 系啦，系啦。 所以个问题，如果接边个做过，即系可能一啲舞台嘅剧场嘅后台咧，你呢一 set 就真系劲啊！ 我应该要着嗰啲后台嘅师傅，好中意着嗰啲短裤啊， 系。 然后呢度可以插几个士巴拿啊， 系。 咁然后就行噶啦。不过系通常着全黑嘅。 系啊，系啊，但系如果你着凉鞋做后台会揼亲脚噶。 哦，系啊，所以咪今日唔使开工咯。 系 咯，我嗰时特登买一对黑色嗰啲布鞋去翻工嘅。 系， 唔系翻工嘅，去即系玩嗰个都系玩嘅，即系同啲。friend 一起搞一个活动嚟嘅， 系 咁，但系冇啦，而家冇得做，所以咪着翻凉鞋咯。 咁啊 ，Anne 你系即系咪啱啱毕业噶咋？ 系啊，啱啱毕业。 Exactly 嗰个课程其实系叫咩啊？ 全方位戏剧课程类似，因为我哋都要学一啲后台嘅嘢咁样，即系做戏，即系唔系成日游戏做，所以其实你有阵时我哋都要自己搞下戏啊，所以你一啲后台嘅嘢都要识少少咯，咁样。 嗯，咁系咪前期即系我当一个嘅演出嘅前期，去到即系写剧本啊、度桥啊，去中间嘅排练啊，去到后尾嘅制作，系咪都要学埋噶？ 写剧本嘅话，我哋呢啲就写唔到啦，即系可能文化水平低啦，就写唔到啦。咁就其实，但系你会要睇好多剧本嘅，都要睇好多剧本，跟住到学啊，真系做啊，跟住。都要学一啲跳舞嘅嘢，同埋一啲 movement 嘅嘢，再到后期后台都要学嘅。 嗯，后台系学边方面嘅？ 整道具都要学一下。 哦，可以整啲咩噶？你哋或者功课上嗰阵时上堂，你整过啲咩？ 突破木咯，咁样咯。 咁你系中意做幕前定幕后咧？而家 梗系幕前啦。 即幕前是想做， 不是我想做演那些的，因为其实我主要读这个课程都是想做一个演员，所以就当然想做是幕前那些。 嗯，你觉得学到的那样东西最劲的是即最哇哇哇是什么东西呢？ 最劲啊，一些经验老道的人就好像会识看相一样，就是一望到你他就知道你大约是什么性格样。那我现在都是学着这方面，就是会多啲留意观察人呢方面咯，所以其实都会有少少睇得多人少少嘅，即系睇得多人嘅特性少少，但系都未到嗰啲经验老道啊！我一嚟就好似识睇相咁样咯。 哦，咁你嗰阵时即系可能啲老师睇到你系觉得，或者啲经验老道嘅师傅佢睇到你话你系咩类型嘅人？ 即系佢哋会由你把声开始就估到你系一个点样嘅人，跟住。有你平时啊，即系行为嗰啲，佢哋就会一嚟就估到啊，其实你即系佢哋同我讲话咩？你身边应该有好多人都会好爱你，但系你自己唔知道咁样咯。 哇，好大喎！你估佢哋估啲人，你自己同唔同意啊？听到之后， 其实都同意嘅，系啦， 有一种睇相 嗰啲，系啊，即系好似睇穿你咁样咯。 咁假设你而家睇波城，咁你会睇佢啲咩咧？即系你留意佢一个人， 即系同你倾偈，谂下你一个咩人咁样咯。 哦，你而家同佢倾咗十分钟，你觉得佢一个咩人啊？ 唔使觉得唔好意思喎， 系啊，直接招 贱人，系咯，呢个人有啲狡猾咯，咁啊，系有一种咩嘅感觉咧？ 我会觉得，即系你一嚟就话自己笑吟吟咁样，咁我觉得你就唔系啲咁嘅人嘅，通常唔系。啲咁嘅人先会自己咁样 讲，而你我唔系， 所以佢咧就应指我，我几叻啊呢啲嘢，借刀杀人啊！你嘅一次啊，咁样 咁好啦，即系嗰阵时喺电视台嘅嗰、那个即系真人 show 啦，同你学嘅嗰种，你觉得有冇一个好大嘅分别咧？ 有啊，因为你上电视就系要你啊，我要有电视嘅样，跟住我要喺电视点样 show 自己嗰、那个。靓，跟住又要表情管理咁样，但系咁其实学咗个演员系唔需要呢啲嘢噶嘛，即系你唔好咁作状啦，即系如果你咁样要啊，我要摆个靓女样，即系老师会觉得啊，你唔好咁作状啦，你做翻个真实嘅自己。咁所以其实喺拍呢个电视节目嗰个真人 show 嘅时候，同我学嘅嘢系好唔一样嘅，所以我自己都好挣扎，我应该要点做咧咁样咯。跟住，因为嗰啲导演成日都话啊，你控制一下表情管理啦咁样。跟住我心谂，我点样控制啊？本身就系咁样。 头先又提到一个叫电视样，其实有冇啊？咩叫电视样咧？其实 即系我唔知啊，可能笑就唔好笑得咁劲，又唔好露牙肉咁嗰啲咯。跟住如果即系唔好一啲真实反应，但系即系可能。我个样好惊吓嘅，但系都千祈唔好表现出好惊吓个样子咯。 哦，即系几复杂、啊。 女神大揭秘， 嗱咁跟住咧就想 end 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你会分享一个点样样咧？关于咩范畴咧？又系？ 我分享一个嘅习惯啦， 系 咁，其实咧我就系一个 stalker 嚟嘅、哦，我好中意 stalk 人，但系人哋唔知道嘅。 你咪净系开多几个分身去 stalk 咧会？ 一个咯，即系唔会话好多个嘅一个咯。 即系你有两个 account 咁样嘅， 系啊。 有冇 stalk 过我哋先啊？ 冇。 哦， 唔系，但系我 对你哋冇兴趣啊，肥仔， 你谂太多啦，肥仔。但系你几时开始做呢一样嘢咧？有呢个咁嘅兴趣咧，开始 系本身自己嘅个人特性系咁样，我都唔知道。即系由中学嘅时候，我记得一样好清楚嘅嘢就系、是、啊，因为我就翻学嗰阵时咧，就成日撞到一个男仔，其实喺街度撞到嘅啫。但系咧，因为我系一啲嗰啲叫咩咧，即系学校 系。 跟住嗰个唔系乜乜会乜乜会嗰啲嘅，咁我同佢系同一个会嚟嘅，咁、哦、就有个联校运动会咁样啦。跟住我就又撞到佢，我系不停撞到佢啦。跟住啦，我就喺咩喺连佢有几多岁啊，有咩名嘅情况咩都唔知底下咧，我就去搵佢下嗰阵时系 Facebook，跟住就一搵就搵到咯。 你 search 咩？你系咪 search 学校先咧？ 我是在即系 common friend 度啊，我是但揿咗一个，睇下我会唔会揾到佢啦，咁样 search 佢，点知佢一嚟就揾到佢啦。 哦， 咁就发展咗呢个兴趣啦。 可能本身自己都有呢个兴趣，咁就慢慢 有冇发展到段关系咧？咁 冇啊，因为佢考完 DSE 之后就去咗外国读书，就冇再翻过嚟。 哦，我都有类似经历喎。 点样啊？ 我嗰阵时仲系用蓝牙嘅年代。话说有一次系礼拜日冇嘢做，同个 friend 真系冇嘢做到咩地步，就系坐咗人哋嗰啲室内体育场嗰度坐喺度咯，好似啲阿叔咁样坐喺度坐一个下昼， 听人打波。 系啦，听人打波，打排球，室内女排，见到一个几靓女嘅，跟住见到咁你嗰啲波衫后面有印名噶嘛？ 系啊， 咁佢印咗个名啦，咁然后有点点笑嘅，即系佢特登印埋个点点括弧，即系个笑嘅符号，以前 SMS 仲系咁样打嘅年代啦。咁我就试下啊 ，let's say 个名叫做Emily 咁样啦，咁然后我再喺无啦啦心血来潮打开个蓝牙，嗰阵时会用蓝牙去 send file 嗰个电话嗰个年代，跟住 search 到有个人开咗个蓝牙就系、是叫做波性点点笑啦， 系， 咁我就上网 search 波性加 Emily， 跟住就喺 Facebook 揾到个女仔咯， 哦， 跟住就倾咗偈啦。 系啊，你冇话俾佢听，你就系喺睇佢打波。 我冇啊，但我唔记得点样开口，总之就倾咗偈咯。 所以网络安全 系好紧要， 即系蓝牙用嘅时候，记得识，如果唔系好容易边度揾到你啊咁啊。咁去到而家应该仲方便啦，即系你 social media 要揾一个人嘅话， 嗯， 咁而家 stock 嘅通常会系 stock 啲咩 类型嘅人咧？ 系啊， 或者你会唔会即系例如翻工会唔会起公司同事啲底啊，同学人底啊？ 都会嘅，跟住我咁。 你呢位同事有冇起过佢底啊？ 呢位同事冇兴趣。 今日带嚟嘅 PR 同事冇兴趣起佢底啊！ 现场四个人，三个佢都冇兴趣啦。 你究竟对咩人有兴趣咧？ 我分享一个啦，咁就系一个嘅朋友嚟嘅，咁咧我就知道佢同一个女仔应该有啲关系，跟住。他本身就有女朋友嘅，跟住我就知道啊，佢同嗰个女仔应该有啲关系，咁我就喺度 stalk 佢啦。咁就有一日就 ，sorry， 你嘅觉得系你嘅直觉定系你睇到啲端倪咧？ 一啲端倪嘅， 哦，即系唔系直觉， 系啦，系啦。跟住有一日我就喺度 stalk 佢啦，跟住就见到，咦，佢两个 unfollow 咗大家咯，咁呢个段关系已经冇咗啦。 系啊，系呢班人系有种 sense 留意佢有冇 follow 边个，同埋佢记得，忽然有一日冇 unfollow 咗佢记得噶， 好劲哦！咁就知道即系应该系完结咗啲嘢啦。 系，跟住我隔咗几个月之后，佢自己主动同我讲，跟住。系啦，跟住我唔系同翻佢讲，啊，其实我一早知啦咁 因为我识得有个人咧，佢系又系类似咁样，就系、是、见到唔知边个男仔咧，有个中学同学，即系同个女仔拍拖啦。 系， 咁然后个女仔冇人识嘅，咁啊纯粹见到几靓，然后就喺度 search 人哋边几个 post 开始有人 like 啦，又 keep 住佢都有 like 嘅，佢呢个好有可疑啦。跟住近日佢真系搵到个女仔，然后起到埋究竟个女仔住边咯。 哦， 佢话可能睇佢几幅相，然后可能幅相影到嗰个街景系对住个泳池，然后估佢究竟边个楼层，然后嗰个楼层嗰个单位价钱，然后估佢屋企人大概系咩嘅收入来源。我话 好惊， 黐线噶 ，I P 都唔使 check 呢单嘢真系， 呢个好癫。 你得唔得你？ 未试过咁样，我哋试过咧就系翻工个同事啦，就同我讲啊，我都有连登 account， 跟住佢同我讲啊，佢喺连登唔知唔系嗰阵时系高登嘅，喺买一对 Doc Mar 嘅鞋，跟住我同佢讲啊，我睇到呢个 post， 跟住我就翻屋企再 就知佢 account 系咩 啦，跟住再睇下佢啊，开过啲咩 post， 你就了解到一个人呢、這个人究竟系个点嘅人咧，好劲啊，好劲啊！网络痕迹啊！呢啲真系都系嗰句，大家记得小心保障自己。 我想知道你参加比赛嘅时候有冇尝试，即系都完咗啦，有冇尝试起人哋底或者大概 了解下佢哋嘅背景啊？ 即系正所谓知己知彼啊嘛。有定冇得噶啦， 都有。 心理龙爪手。 嗱，跟住我哋有个心理测验咧，同阿 M 玩嘅。心理测验嘅题目就系咁啦，你行街嘅时候见到一条牛仔裤好中意啦，但你试着完之后发现个拉链拉唔到，你会点样做呢 ？A 就系买咗佢，然后再努力减肥 ；B 就会买第二条中意嘅裤 ，C 咧就系会慨叹自己，哎，我肥咗啦，咁就算啦。同埋 D 下定决心减完肥之后翻嚟再买。 我会拣 C， 系即系慨叹自己，哦，肥咗着唔到咯，跟住就由佢啦。 系。 系平时都系容易放弃咧，容易放弃嘅人啊， 都算系噶。 C 系咩啊？ 会慨叹自己肥咗，跟住就算啦。你会拣咩？ 我应该会买咗落嚟先咯。 系， 除非嗰条裤系好贵啦。 嗯， 即系 let's say 即几千蚊一条裤。 系啦，即系如果你可能平时我哋喺嗰啲连锁服装铺买，可能五六百蚊一条，可能我会买咗先咯。 嗯 嗯， 即系我起码拥有咗佢先啊嘛。 哦， 万一有一日我瘦咗，我着得落嘛？ 系，万一啦， 即 系意外地， 系意外啊，唔系我预计，系我意外地， 唔小心竟然瘦咗， 无啦啦瞓醒啊，做咩跌咗两只肉嘅咁样？ 系啊，觉得自己应该着到， 系啊，咁咪可以咯。如果咪会后悔，我起码拥有咗先咯。同埋难保我会瘦咗肥，因为我嗰时其实好细个已经有呢个习惯嘅。好细个嘅时候咧，睇啱咗一件嗰时仲系小中一嘅时候，睇啱咗一件皇家马德里嘅风褛。但以我中一嗰阵时嘅 size 系完全浪唔起嘅，咁但系就照买咗先，去到而家咪啱着咯。 有冇着啊？ 有啊， 哦，摆咗咁多年， 摆咗廿几年，终摆咗十几年，终于啱着啦件衫。 分分钟你放翻出去有赚，可以买支新嘅添。所以阿一咧就会拣 A 啊，买咗落嚟之后再减肥嘅。我咧都应该系 C， 慨叹自己肥咗就放低。即系其实我都系一啲极度容易秒速放弃嘅人嚟嘅，咁但系呢个心理测验究竟系反映紧啲乜嘢呢？我哋下一个部分咧就会逐样讲噶啦。 可以为你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可以为你放胆的突然，无需一呼一吸的责任。极致安息，终会忘形，没法解释的一次沉溺，是我的沉溺。向下沉，风雪静了，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一切静了，优雅的突然才于飞。去飞，真的放任，从未见证漫游的力，但要珍惜看见的静，没记忆，无是我，请爱恨，再不求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我的生命换你的生命，为更多安静和轻盈而拼，大爱多深，抱住我，不要呼，不要吸。向下沉，跟我多进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要换色，要换色。跟我多进氢气中，换来皮肤一呼一吸的暖吻，全部勇气用这最。所有志气用眼亦会呼啊呼，来为我换过天日，再不求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尽我的生命，用尽你的生命。尚有的安静和轻盈而拼，为尚有的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愿没气息的人从来不惧忧急，伴着勇闯新世界，边靠边靠 抱住我可以歌可以泣，别太担心，抱住渴望徐徐的下沉，大爱多深，抱住我可以死可以生，沉要呼不要吸，向下沉。 三分钟新闻之前，听我有永业新嘅派台作品叫《沉溺》，先听一节新闻报道，翻嚟继续有阿 N 信件文本。认为大使馆已经向企业高层施压，要求他们敦促国会议员修改或撤销有关增强美国竞争力的具体议案。中国官员在信中警告企业，若果相关议案成为法律，他们将面临在中国失去市场份额或收入的风险。消息人士说，中国的要求令一些收到信的人士忧虑，如果他们在将来就类似问题游说议员，可能会被视为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中国大使馆同经商处负责人未有就报道回复。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时分，本港相对湿度下降至52%以下。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早前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近隧道入口一带交通繁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提提大家咧，大窝口道因为爆水管，而家近住石头街嘅一段大窝口道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创造天团新成员宏谦继续带我哋去到浸会大学音乐系， 都其实为紧香港乐坛咧培养紧一班人才，希望佢哋可以迟啲喺香港乐坛发光发亮。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另外焦点创造会访问屯门天主教中学嘅郑竹贤，佢凭住失眠呢篇文章夺得写作比赛冠军。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 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阿 N， 如果十分系满分，你觉得波性难追嘅程度有几多分呢？ 四分。个性格系比较随心啲嘅，我做咩佢都中意咁样咯，所以就比较容易追啦。 我系阿 N 陈千瑜，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醒，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继续有嘉宾 N 陈千瑜嘅，咁我哋玩紧一个心理测验题目，重复一次啦，就是、你行街嘅时候见到一条牛仔裤，你好中意，好想买啦，但系试着完之后发现嗰个拉链拉唔到，有咩反应呢 ？A 就系阿一拣嘅，会买咗落嚟先，然后再努力减肥啦。 唔系，系万一减到肥， 系万一减到肥。B 好清楚自己嗰条线喺边度啊 ！B 咧就会买第二条自己中意嘅裤啦。C 就系我同 N 拣嘅，即会慨叹自己肥咗之后就算。同埋 D 咧就会下定决心减完肥之后先再翻嚟买。咁呢个心理测验究竟系代表啲咩？我哋而家就会揭晓噶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B 改买第二条中意嘅裤嘅朋友。代表你喺度期望緊一个理想嘅对象，总係觉得下一个会更加好，而对而家嘅伴侣就好挑剔啦，唔识得珍惜眼前嘅幸福。揀咗啲下定决心减完肥之后返嚟再买嘅朋友呢，你会用尽所有方法，绝对唔会俾幸福嘅机会走咗去。你非常冷静，好有计划，随时都会为咗可能嚟到敲门嘅机会而努力嘅。咁今日好似阿一咁揀咗 A， 买咗落嚟再努力减肥啦。又或者好似阿 N 同波性咁揀咗 C， 慨叹自己变肥咗，又代表你能够掌握幸福嘅机会系点呢？ 心理龙爪手， 佢讲紧咧，你能唔能够掌握幸福？先讲阿一 A 嗰一个啦，买咗落嚟之后，万一可以减到肥之后咧，就系话。曾经受伤失去过重要感情的你呢，对幸福非常之渴望，但有时候就是看得太紧，操之过急，反而啊会吓走咗嗰啲想俾幸福你嘅人。 所以我唔会努力囉。即係所以我就唔会操之过急。 即係唔会操 之过急。我係万一有幸福嚟到囉，我係。 哦好嘢。係 啦。哦有一日瞓醒，哦今日几幸福啊。 係啊。 我啦瞓瞓下觉多咗个人。 喂几好啊。 That's good! 但如果佢唔出现呢， 我有佢啦。 而呢我哋揀嘅诗啦，即係慨叹啲肥就算呢，就话我哋呢种人呢判断力唔係咁好啊，成日以为自己爱嗰人係啱嘅，结果呢都係错嘅。同埋我哋呢啲呢会喺自己世界嘅人呢，即係只要嗰个人你睇上咗眼呢，你就会即係跌咗落去嗰个人度啦。咁就算人哋点样劝你呢，你都係唔会理嘅，一定要等到呢出事撞板啦你先会醒嘅。 都啱嘅， 喺网络世界就啱啦，即系遇上咗个人，唔好再起底啦，唔好沉迷落去啦， 继续玩之后先，哎，都系冇啦，俾人发现咗，我唔玩啦。 咁但系爱情世界上嘅你系点咧？ 我系嗰啲啊，如果我睇中咗一个男仔，我就真系会谂方法，即系我会自己主动识佢咯，系啦。 错，我又谂到你起人哋底， 攞第二个 account 嚟同佢 say hi 咁啊！曾经试过咧，即系主动去， 点主动法咧？ 可能会攞咗佢电话，跟住主动去 text 佢啦。跟住就算 攞咗佢电话，哦 ，sorry， 攞电话 number， 攞咗好主动，抢咗佢电话过嚟之后 text 佢，你部电话喺我手上面。 跟住如果佢即系唔系好复我，我都会主动即系会再同佢倾下偈嘅，因为我 比较喜欢一些有挑战性的男仔嘅， 即系越系好似对你冇乜感觉，你就越系想撩到佢肯复你。 系啦系啦，但系咧，如果嗰啲咧系一嚟就哇，已经系好主动，好多嘢同我讲嗰啲男仔咧，我就反而系冇咁中意咯，就唔会理佢啦，我自己。 哦，咁咪应咗第一句咯， 系啊，判断力不佳。 但我想知道你第一下会点样攞佢电话，即系你系好直接嘅度，哇，我可唔可以要你电话，定系会即系嗰啲叫咩？搵啲藉口啊，先至去攞佢电话咧？ 而家应该会喺 IG 度搵你先咯，跟住即系可能扮不经意复你个 story 嗰啲啦，跟住就系啦，系啦， 不经意复复咪复咯，不经意 佢好系连登嗰啲人啊。食咗饭未？食咗， 或者揿咗个 emoji， 哎呀，唔好意思，啱啱唔小心 high 到咁，跟住借啲嘢继续倾啦，咁 系啦，可能就咁样啦。 用咗呢个方法，你就会试下究竟佢系一个咩反应嘅人，而决定究竟你摆几多心机落去啦。 都会嘅，跟住如果你系嗰啲唔理我嗰啲，我就可能越嚟越中意你啦。但如果可能佢又理我，咁我就系咯，反而就唔系好中意咯，咁样就。 但是有一个矛盾的位置，就是他不理你，你不断聊他，是想 achieve 那样东西，有一天他可能会理你啦。 嗯。 那到他理了你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了那班你不是很想理的那种，因为很主动地复你嘛。 嗯。 那是不是就是说，其实当他肯应你了，他由冷淡变到很热情之后，其实你就会转第二个 target 了？ 可能会一起了之后就觉得，慢慢就开始淡了，跟住就觉得都挺烦的。 所以长远嚟讲，就算一齐咗，佢都系有一种忽冷忽热嘅感觉，可能对于你嚟讲系会长远啲嘅。 系啦，即系可能你俾多啲空间我，反而仲好嘅系。 你有冇发现我一直唔应你啊？ 睇下你几时会撩佢讲嘢， 你都唔撩我嘅。好失望， 唔系 啲，因为坐第一步， 唔系佢谂住等一个不经意嘅 moment 嚟 嚟 reply 我 story， 系啦， 做咗访问嘅就 reply 我， 或者你一会做主持人，咦你点睇啊？咁 但系我想知有冇话咩类型嘅男人先会吸引到你第一眼咧？即系都要第一眼噶嘛？ 我中意嗰啲个样斯斯文文嘅男仔嘅。 哦，唔怪之我唔识啊，我哑咗冇用啊， 佢直接拧过嚟都唔好食。 我拧歪面走咗离开呢间房，佢都唔理我。好啦，调翻转，如果我要追你，可以点咧？定系唔得嘅？即系唔及，唔可以俾人追嘅。 唔系都可以嘅，但系可能唔冇咁快，即系快啲咯，可能。一个月就一齐咁样，咁我就冇咩时间 去谂咁多嘢。 但去到拍咗拖嘅你系一个点样样嘅人咧？又 我会比较中意独立啲咯，一开始都会俾下惊喜佢咁样嘅，但系耐咗之后就由佢啦咁样啦，反正都拍耐咗。 哇，有啲难度啊！呢、這个系啊，即系同你无论系追求当中，就系定系拍拖期间。即究竟几时可以喺你介乎闷同埋唔闷同埋有挑战性中间攞个拿捏嘅分寸，系有难度。有冇 friend 同佢讲过，其实你系即呢方面系几难处理嘅？ 佢哋净系会话我啊，你真系几犯贱嘅。 哦，系啊，啊我想讲呢句好耐啦，但系即系第一次见面费事啦。啊、你自己讲出嚟，我都真系同意啊。 咁通常点样搏咧？即系啲 friend 咁样话你啦。 我唔会搏，我认咯。 即系唔系我话你啊？你自己都认啊？ 系 都好彩有啲心水清嘅朋友，同埋你都听。 女神实验。 嗱，咁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啦，就同阿 M 玩嘅。呢、這个情景就系、是、假如啦，即系一年有四季啦。而家个世界俾你可控地，只系剩翻有其中一个季节能够留翻低，你会拣边一个季节咧？另外三个钟会消失噶啦。 秋天啦，因为秋天又唔系好热，又唔系好冻， 即系佢都系嗰啲忽冷忽热嗰啲人，连天气都希望系咁样样。 唔系，因为我系嗰啲唔知点解冬一冬天就好怕冻嘅，但系夏天又好怕热嗰啲人嚟嘅，所以其实两个夏天同冬天都唔系好中意。 咁喺呢啲天气，即系譬如好冻同好热嘅极端天气之下，香港啦，夏天、冬天，咁你系咪就唔会有嗰啲相对应嘅活动会玩？即系夏天就未必会有出海啦，冬天又未必会即系所谓行山嗰啲咁样咧。 夏天嚟讲，多数系一年先会出一次海嗰啲嚟嘅。 系， 跟住冬天咧，以前就会成日行山，但系而家咧 即係我舊年新年嗰陣時行過一次啦，係今年新年，跟住係行咗三分一都冇，已經覺得啊好攰咯，不如我哋落翻山啦咁樣。跟住先意識到啊，自己嘅體能都差咗好多，所以而家冬天應該都唔會再去行山。 但係冇諗住要改善體能嘅， 有游下水嘅，係啦。但系算啦，我觉得都改善唔到。 咁秋天做啲咩做啊？即系我哋一般人个认知就系行山啊、露营啊、 出去烧下嘢食啊嗰啲咁咧。 烧嘢食咯，打下边炉嗰啲噶啦。 嗯，可唔可以理解系其实你本身都系一个唔系好好要即系、就是、出去周围走嘅人，即、就、系、是、多数中意留喺屋企多咧？ 系，即系都中意留喺屋企，因为条街有好多人啊，跟住有阵时又好热啊，所以其实一。有时间都是多数留在家就算。 但其实在你 stalk 人的时候我都 stalk 了你。啊、在2020年的10月18号你 po 了一张在台中市 caption 是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是啊因为那时候刚刚秋天嘛。 那你在台中啊那时 候我不是啊我 旧、哦、 是 旧相 来的。哦 我没有被你体验一下被人 stalk 的感觉。有没有怕了 都有。 还有啊。在2020年的8月20号他有一张坐着船出海在西贡 location 的相想自由。 你是不是很喜欢打这些 caption, 定是你打 caption 有没有一个 pattern 呢 可能啊那下想到什么就打什么但是到最后是如果一些自己想 po 的相的话现在是多数打个 emoji 就算了。 我即系纯粹想将嗰张相 摆出嚟， 但冇意思嘅。 系啊，但冇意思嘅。 我睇下先， 睇下最近 又 stalk 一次先，喺人哋面前 stalk 人哋，呢种感觉真系好搞笑。七月十五号， 我见到有啊， 我相信而家心机应该有一班人喺度 stalk 紧你， 即系一个少出街嘅人都算啦。咁其实系咪即系拍拖嘅话，另一半都唔使特别安排啲咩俾你去玩啊？总之两个人匿喺屋企就系拍拖活动啦。 出街吃下饭，跟住翻屋企咁就算噶啦。如果有得去旅行嘅话，都会想同佢去下旅行嘅。但系而家冇，我又唔想出去咁样，所以多数都留喺屋企食下饭咁就算。 跟住之后就开始嫌个男朋友闷啊，其实我都唔系咁中意佢嘅，不如分手啦。 系啊，跟住下一个都系一样 loop 住， 系咁样 loop 啊。 反而系耐咗之后，成日都会谂啊，分手，但系又要识翻。下一个都几烦，所以都是咁样咯。 佢多咗第二个 step， 就诶，不如分手啦。跟住隔咗半个钟之后，啊，要揾第二个，好攰啊！ 连分手都嫌烦啊！ 退休人士， 唔好搞咁多嘢啦，几廿岁人啦， 咬长粮算啦。恋爱公务员啊， 爱情长粮啊，咬紧嗰个叫。 恭喜私隐。 最后咧，我哋又准备咗礼物咧，送俾你嘅。你开咗个题目就系嘢食啦。 嗯， 你自己系喜欢食啲咩咧？ 食海鲜 系啱啦。 食 我哋我哋转头咧会有一箱嘅波士顿龙虾嘅， 系咪啊？ 叫你嗰度，同埋有啲大闸蟹呢期。 我点样？秋天我点解呢度有海鲜啊？ 你唔会有真系期望过我哋会送海鲜噶？ 唔系你有冇啲龙虾味卡 嗰啲 卡片啊？呢个都系海鲜咯，系咪？ 唔系啊，我点样抽？即系如果有人我翻工系要抽一只龙虾翻嚟，或者抽条鱼翻嚟都好，我捞到一个造型，我无论点衬都衬唔到嗰个红色嘅胶袋， 拎住条东星斑翻嚟。 唔系啊，你着呢对凉鞋咪啱咯。 你有冇去街市嗰啲系着 boot 嘅？ 系攻击你啦！佢而家即刻攻击你啦！佢心谂你都借咗我成集节目，就唔到我攻击你。 我话你犯贱啊！ 我只系同意你啲朋友咋，所以中意食海鲜嘅平时系 系 有冇话系边款？即系有啲中意清蒸，有啲人中意烧，有啲人中意刺身咁样。 刺身嗰种 啊，即系唔中意加工嘅，即系叫咩加蒜蓉粉丝啊？ 唔中意。 嗯，刺身就最好。好难买， 仲难买，因为有时间限制。 我有谂过买个菠萝油翻嚟嘅，咁知咩？ 都好难搞啊！如果啲菠萝油， 唔系啊，我好中意食牛油噶，反而 即系嗰啲 cream 啊、牛油嗰啲，我都好中意食嘅，系要超级多嗰啲咯。 我都谂紧我今日呢一份， 其实好阔啊呢个范围， 系 即系佢唔系佢究竟零食、主食定系 系啦 甜品定系咸咧？呢、這个有啲棘手，所以今日无从入手，纯粹败 luck。究竟今日系系边个系成功？ 所以系咪香口胶又系俾我？ 哦，唔系，香口胶系我自己食开嘅，开咗未到咁冇诚意，放心。 好啦。我哋两个嗰份边个先？ 我先咯，我先有个街市胶袋， 点衬都衬唔到嘅造型啦， 系啊个声，所以袋咗喺个书包仔入边。街市胶袋系咩咧？ 喺街市买嘅， 系我好少食嘅嘢，但喺好少食入边，我唯一会食嘅嘢 系 咩咧？蓝莓啊！ 哇，好健康啊！ 系啊，我忽然觉得要食啲健康嘅， 好唔衬你啊！ 系啊，因为我系唔食生果嘅人嘅，而喺咁多个生果入边，我唯一会食嘅就系蓝莓咯。 嗯， 系啦、啊，咁啊，点解想蓝莓就系补眼咯？ 你知唔知补眼攞嚟做咩？ 度人啊！ 冇错啦，即系我点解咁强调自己只眼睛嘅健康就系、是，有时真系行过对面街，我试过同佢出街，喂，对面嗰度有个靓女啊！喂，我睇唔到、啊， 我有近视，戴个眼镜都望唔清楚。 哦，唔系，好靓、啊，咁人哋走咗啦。 系啊， 所以眼睛嘅重要性，我建议大家可以食蓝莓， 系 就系咁啦，波成嗰个啦。 我纯粹系觉得咧，因为你买嘢俾人，即系我买俾你啦，我会买啲可能你自己平时未必会食嘅，即系啲唔系好健康嘅嘢，自己可能你会就住啦。但系呢个都诚意推介，我好中意嘅。一个叫花雕鸡嘅一个面啦，即食面。首先呢啲唔系好健康嘅，我估你可能平时未必会自己食。但系因为你话你唔系好食肉咧，我就有啲觉得冇乜机会。 真系有鸡喺面噶， 真系有鸡嘅，因为呢、這个嗰阵喺去旅行嘅时候，朋友介绍，佢话最好食。 阿琼推介， 唔记得，好似唔系啊，另外一个朋友嘅。咁甚至乎佢话，如果你系买包装而唔系买碗啊嘛，就会更加好食。但系香港咧比较难买，但系呢个我觉得系好好食。所以我循住呢个角度再加少少。 我想要啊，你可唔可以买多个俾我？ 好食啊，呢个下次帮你买啊，呢个。 好，几多钱啊？ 两位数字啊，唔平啊，呢个都真系有鸡肉噶里边。 好似好有诚意喎，呢个。 系啊，佢仲要花雕味，我食过一次真系觉得不得了。嗰时去旅行成箱抬翻嚟噶，即系买一包包嗰啲。好啦，哇，所以纯粹系咁样诚意推介。 好， 系啊，好吸引啊，呢个。 杯面，普通杯面同埋一个高级蓝莓。 普通杯面啊，有冇借啲啊？花雕鸡面呢个叫 系一个唔健康嘅杯面同一个健康护眼嘅蓝莓，含有花青素。 我嗰个含有花雕。你会拣边个赢啊？两个人送礼物俾你。 我拣蓝莓。 我计咧，我纯粹今日运气好过你。 系 唔系？因为首先我自己开始食，跟住我屋企只狗都食蓝莓嘅，所以我可以俾埋佢食。 系因为佢屋企只狗可以食到噶，你好唔好啊？呢个就 depend。 我屋企只狗系我平时都食蓝莓嘅，我同你屋企只狗一定好 friend。 你屋企只狗即系叫咩名啊？ 有两只，一只叫阿豆，一只叫啤啤。 啤啤啊，两只都食蓝莓系嘛？ 但阿豆就食落啤啤，因为佢系 B B 未食得住。 哦，阿豆你有 friend 啊？ 系佢阿一啊， 系啊，阿一啊，都几似呢个名字都。哎呀，咁买啲嘢食翻嚟俾你，你可以食啊，阿豆。 如果食阿老母啊？ 好啊， 我觉得一只会 stop 你，咁几似佢个盒蓝莓出现喺你个 story， 见到佢阿豆喺度食紧，就会认得一定系你呢盒啦。咁啊，系啦，咁啊，希望你中意呢两份礼物啦。 系，系 啦，今日再次多谢 Anne，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在回忆痛悲，不可再亲你。故事从何说起？无声地呼吸，无影地经过，无奈孤身一个。一样咁冷淡，灯光闪耀，色彩已经变咗习惯。见到我上电视，人嘅企图越嚟越唔简单。太多沉重嘅负担，自己一个半夜开工，拍到天光，仲要赶住下一站。自己一个人群中，今晚冇乜心情参与，你哋要玩到通宵，我净系。 听我呢一首系张曼芝啊 Gigi 嘅派台歌，叫做《Love Los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总编辑发表声明，指特区政府拒绝延续他们一个驻港记者的工作签证，呼吁港府维持外国传媒采访准入。声明说，入境部门拒绝续签记者黄淑林的签证，并未有解释理由，对当局的决定感到遗憾，指黄淑林已经离港。雜誌以他的報導感到驕傲，呼籲香港政府維持外國媒體採訪准入，這個對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非常重要。工作簽證不獲延續的黃淑林亦都在個人社交平台表示，對無法繼續在本港作出報導感到遺憾。入境處回覆查詢時說，不評論個別個案，處方會按照相關法律和政策處理每宗申請個案。前年上環衝突，二十人被區域法院裁定暴動罪成，一人認罪，三人罪名不成合。案件押後至到下個月四號判刑，被告要還押。法官陳仲恆裁決時話：二十人身處示威者防線前排，向警方舉起雨傘、捉起傘陣同掟雜物等，會產生漣漪效應，令惡化情況延續，甚至升級至衝突。各人均以主犯角色參與暴動。他又說，案發那陣示威者人數不斷上升，破壞社會安寧行為持續，示威者之間互相照應，顯示懷有暴動罪所需一同參與其中的意圖的罪行元素。24個被告被控前年7月28日和其他人在西邊街和皇后街之間近德輔道西一帶和其他人參與暴動，被控暴動、襲警以及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罪名。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汪真文說，中央去年採取一系列措施，令香港實現由亂轉治的歷史性轉折，目前是認真研究探討港澳發展問題和長遠發展。他在一個網上座談會說，港澳與內地經濟越來越接近，差異越來越少，甚至有很多內地城市的硬件已經超越港澳，但兩地文化的獨特優勢是內地任何地方都難以超越。基本法委員會前主任喬曉陽在同一場合說，文化沒有國界但有國格，國家支持鼓勵的特區文化理應是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符合一國兩制要求，彰顯民族獨立精神的文化，也是堅定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積極促進穩定繁榮和發展，有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文化。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创造天团新成员宏谦继续带我哋去到浸会大学音乐系， 都其实为紧香港乐坛咧，培养紧一班人才，希望佢哋可以迟啲喺香港乐坛发光发亮。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y、 钟杰良。 另外焦点创造会访问屯门天主教中学嘅郑竹贤，佢凭住失眠呢篇文章夺得写作比赛冠军。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种粪犬学堂， 狗狗一兴奋就赖尿，点算好啊？ 这个情况显示狗狗情绪起伏方面不太懂得自制，可以用引导式的方法帮到佢噶。 想知个办法是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加油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报一报时间天气啊。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四十。 你 四十一分，三点四十一分。最尾气温25度，相对湿度43%， 你放咗个险警告。你今日几得意喎， 呢个人都几得意喎， 又话要整容又剩啊， 整个样啫。 啊，真系，哎呀，推介推介推介。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为咗热烈。庆贺监制黄天恩的新节目原来是这样的的第一集，我们决定推介一些跟音乐有关的东西。那其实呢，在追女仔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时候都可以用上音乐的。那如果你好像监制那样弹得两首的追女仔，随时可以在人家家楼下那里就弹下吉他啊 ，set 个心形嗰啲蜡烛啊，又摆晒花瓣啊。当然啦，呢啲咁老土嘅桥段喺今时今日仲用唔用得着咧？真系唔知。但起码你识得一首嘅吉他，或者你唱得两嘴啊，你真系可以唱下情歌啊，氹下佢开心噶。咁当然，如果你唱到好似我咁难听咧，亦都可以有另外一种玩法嘅，就系带欢乐俾人哋。所以咧，音乐啊喺追女仔嗰度咧系非常之有用噶，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就系推介你哋试下学下乐器，再唔系学下唱歌，再唔系好似我咁有咁难听，唱得咁难听。笨读兵团报告完毕。请问啊，你有冇学过啲咩乐器呢？ 有， 系 簡單字幕同笛。 你真的有學咩？ 有，我參加校際音樂節㗎嗰時，代表學校。不過後尾因為成隊小學嗰啲男仔得三個。咁你男仔擺咗落去啲木桶笛嗰度就唔好睇啦，即係無端零丁丁有一個。 哦， 因為三個男仔就得，只有三個男仔 group 咗去玩啲三角零啊，受嗰啲手搖嗰啲零啊，同埋有個打鼓咯可以。因為唔 match 啊，而家九成嘅女仔嘛，咁啲女仔咪吹咩口風琴嗰啲咯。但係嗰時我係 qualify 以木桶笛入呢隊校隊嘅，所以木桶笛學過啦，跟住學過吉他嘅。不過就 吉他你有學過㗎？ 有學過啊， 幾時啊？ 中学啊，中一好四年啊，我而家乜都唔识啊，话你听。 哦，你可以想原来是这样的、 啊，完全 同阿监制讲声先。 啊，你唔好啊，一一上俾佢串啊。听讲你话啲声咧可以搵翻嚟。 冇，我哋监制好人嘅、我发现即系题外话啦。做親我哋節目嗰啲監製都係好人嚟嘅， 好人 係啊，全部俾我哋恰嘅， 好包容我哋兩個諗下。 好啦，咁啊，因為咧小弟咧係有學過樂器嘅， 咩小號喇叭， 冇錯 ，trumpet 呀， 係啦，學咗三個月 ，OK 啊，係 啦， 三個月。 而小弟啊，靜靜仔嗰度， 哦， 認識咗我嘅初戀。 哦，咁你嗰個初戀係玩咩嘅？都係小號喇叭， 應該咁理解。如果根據我的記憶，我是對呢件事冇記憶嘅，因為咧嗰陣時咧就拍拖的時候，咁然後就講起即係你知道啊，咁講起好似好衰啊，等我俾兩秒我包裝一下先嗱，咁樣嘅初戀的時候咧，咁啊當然即係叫做大家對方都有意思啦，係咪先？ 係 咁邊個落力啲咧，就大家都落力啦，係咪先？好啦，咁就。有一日就问起啊，做咩你嗰阵时会对我 有兴趣啊？ 有兴趣啊，或者剩啊？哦，因为嗰阵时我记得你玩呢个小号喇叭个样几得意啊嘛。 你话佢啊？ 佢啊？ 佢话你啊？ 系啊系。咁、啊、我哦系咩？乜你有玩过 band 咩？有啊，我咪同你一齐面试咯、啊。吓系咩？我完全唔记得咗你嘅存在咁、啊、样。所以咧。 所以你 是 冇印象， 我冇印象嘅， 系 啦系啦。所以我乐器嗰度咧，我系觉得系系唔系咁？当然你识乐器去追女仔系一流嘅、嗯，因为嗰时有啲 friend， 尤其是系吉他呢样嘢啦，有啲大学同学咧系会喺嗰啲后楼梯啊，叫做琴房啊，或者唔同嘅地方就系弹住吉他唱歌俾女仔听啦，然后系几快。成功嘅， 成功 噶，成功嘅系啦。 有时因为个距离会有啲远添，即系因为太过叻啊。 哦，唔系你唔系一定唔系 Albert 嗰种咁劲啊，系啊，唔系 Albert 唔系文哥味道嗰种咁劲嘅，系啦。你系轻轻扫下个 chord， 然后唱一首只情歌，系几得嘅。我见过几个都 OK 嘅， 好羡慕。 但系吉他系零零舍舍系即系易中啲咯。即系如果你系玩木桶笛嘅，系有啲难度嘅。我亦都见过有个 friend 好劲嘅乐器，佢系玩二胡嘅，咁亦都系的而且确有啲难度。 难啊！你玩古筝劲嗰啲，即系你应该嗱，应该两个层次嘅。因为头先阿一个例子咧，就系、是、喺玩乐器嘅过程，喺嗰、那个可能你嗰啲乐队啊、乐团里边识到嘅。咁就算你话二胡或者木桶笛咧，我觉得都仲可以，只不过一个团体嘅里面都有机会嘅，只不过你攞唔到出嚟 show quality 咁解啫，我觉得系， 因为系 你吉他首先佢 portable 啦，第二佢嗰 唔系你二胡其实都 portable 噶，其实某程度上二胡嘅 size 或者木桶笛嘅 size 系细过一个吉他嘅， 但系因为吉他你能够自弹自唱，同埋佢嗰个声系比较易接受， 哦、 你二胡都可以浪班，你都可以嘅。 你木桶笛就难啲啦， 难啲，因为你一路 beatbox 一路吹个笛咯，咁样。咁但系就有时我觉得咧， 有时你又吹下，我又吹下咁样咯，俾个女仔又帮你。即系交换下个乐器， 或者佢可能 咁，然后就我唱歌咁样咯。 系啦系啦，有时可以拎个支木笛，我大家都识啊嘛，俾个佢，咁佢可以吹下木笛，咁你又唱，咁可以合奏啦。 系啦，所以都唔系有啲难度咯，始终吉他系。 你突然间邀请个女仔，可唔可以你负责吹木同笛咁，我唱歌都怕丑啊。 系，我觉得系有啲尴尬嘅。 尴尬，第一次见。 第二样嘢比较多人学嘅咧， 钢琴， 系，但 系系 OK 嘅，系啦。咁当然最大嘅问题在于边咧？ 攞唔到啊！ 系啦，你好难拎个钢琴出街。 我突然间谂一个问题，嗱，钢琴如果自弹自唱好有型啊，咁钢琴拎到出 纸 系啊？你拎个钢琴出街，如果佢攞个 iPad 出嚟装咗个钢琴 app， 咁样吸唔吸引先？咁 very smart 系 OK 嘅， 得嘅 系 OK 嘅， 因为嗰件事突然之间喺我度谂紧， 所以小弟系有做过呢样嘢嘅，因为。我是不懂弹钢琴啦，咁但系你需知道现今嘅呢个应用程式系非常之发达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你假设我想弹一首歌系叫做叫做我是你的后援会，好好听咁样呢首咁嘅经典名曲啦。咁然后你当佢输入咗个MP3 落去嘅时候咧，佢会上面有颜色提你边个掣揿边个掣，边个掣揿边个掣咯。系、 哦、 啊，有呢啲有呢啲嘅。咁当然你要揾翻啱嘅 apps 或者你揾到啱嘅嗰个曲嘅嗰个 source 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因为我契女呢排都系喺屋企学钢琴，自己学买咗一副电子琴。都是有灯然后着就按有灯着就按那种、啊、就是这样去练、 哦、 是啦即是没有特别、去学但是这样自己玩一下练一下玩一下练一下所以是 OK 的。 那你那次捏着那个配置后跟着怎样 那就按咯按了两下之后觉得自己有点不是很协调啊所以都是给个女仔不如你弹我唱啦。个情况有啲木同笛咁样啦， 但系你系一个点样？你嗰时系追紧佢，定系本身一齐咗，定系纯粹 close 啲嘅 friend 做呢件事先？你记唔记得嗰个状态？ 唔记得咯， 因为谂紧点样开口攞嗰样嘢出嚟啊？即系譬如假设你想追佢、哦，我点样嗰件事好舒服咁，无端端攞部平板出嚟，跟住开个 app 啊，我弹首歌俾你聽。 咁、哦、你当你两个人摊咗喺张床嗰度，然后不如我哋玩下呢个 app 咯。你需知道宿舍有自己房 哦， 是非常之重要的 OK， 都是的 是、啊、再加上我同房在文西嘛， 哦、 文西可以 check 出去先咁， 可唔可以俾一俾值啊？ 系啦， 属猪属狗请回避。哦，咁系啊，你 系 OK 嘅， 你个空间你做乜都得嘅。 咁、okay, 然后呢个是你乐器上的嗰、那个叫做 可以追女仔方法 系啦。咁当然再劲啲嘅。就是你揀啲播啲咩歌俾个女仔啦，因为小弟发现其实我喺我细细个嘅时候已经有做过呢样嘢， 系 即系我初恋嘅时候已经有送， 你都冇好多师傅， 有送首歌俾女仔去追佢嘅嗰个叫咩啊 sense 喺度咯，即系有啲人系冇呢个 sense 噶嘛，即系当然例如几睇你究竟系听歌词定系听旋律嘅人啊，我系歌词人嚟嘅。即系我系文化人嚟噶嘛，咁所以我系听歌词，然后就去 即系用凭歌记忆啊， 系啦系啦系啦， 好文采好文采。 但你系听旋律噶嘛？ 而家听旋律，以前都有凭歌记忆嘅。你嗰阵时系用咩歌啊？你记唔记得？你而家咪想搵翻？ 搵紧， 我都系用歌词嘅。嗰阵时系，但嗰个有啲搞笑，嗰、那个系生日啊嗰期。咁你冇理由送 Happy Birthday 咪好唔 sweet 咯咁。跟住嗰阵时送咗嗰只系叫年年有今日嗰只 beatbox 嗰只咧，即系就同人讲话咩咩今天陪你再大一岁，仍纯得似清水，即系个歌词都系其实系呢种嘅，即系都系用歌词向去探佢咁样。 嗯，好啦， 你呢个我想知道。 我呢度手头上有两个人，都系我 哇 几常用嘅 翻兜 嘅套路嚟嘅。好啦，你想拣听左边嗰个定右边嗰、那个？ 手下留情嘅两手准备。 系你拣左边定右边啊？ 左边， 左边系呢个系经常用嘅，再加埋呢一首。如果对方系啱啱分咗手，你想四隻字乘虚而入，就可以播呢一首歌俾佢听。所以我成日话呢首歌唔系要我代你哭，系叫乘虚而入。大家听一下歌词。 担心亦期望你多找几个情人，别这么爱奉献，但求自己快乐要紧。曾经一起未留住你，都清楚你为人，越伤心你越会兴奋。还未答谢你，曾付出的跟你发悲，宁愿这福气来日全部会赠你， 如果那个他不爱护你，准我待你好，因你受罪是多么满足。 然后啊，就要提醒大家一样嘢啦，就系、是、啊，以为首歌就咁叫我待你好，就系、是、氹女仔好好用啦。但当你细论啲歌词嘅时候，发现其实系同个 X 讲嘅，所以要拣歌拣得准啲 ，OK？ 当然中学嘅时候系阅读理解系未咁高分嘅，因为嗰时 A level 未攞 A， 但系当你人大咗嘅时候，你拣歌麻烦拣得精准啲。咁呢个咧就系、是、郑中基系我。 好中意 常用嘅嘅、 哦、 一个招数， 但系如果女仔如果阿一咧，佢播呢只俾你，你知佢想点啦？ 但如果你话我系第一个用佢嘅， 系边个？ 嗯，呢、這个我记得我系初恋系，因为佢又好中意 Dicky 噶嘛， 系 咁，然后两个人就喺度 share Dicky 嘅歌，系、 哦、 咁 share 嚟 share 去，哦、因为。你嗰啲有时你睇劇先识嗰啲歌， 呢只都系啊， 系啦，咁然后就哦。 我什么都没有，只是有一点草。如果你感到寂寞，我带给你热闹，为你绕一绕，没有什么大不了。却可以让你微笑。其实我很烦恼，只是你看不到。如果我也不开心，怕你转身就逃。爱上一个人，一定要让世界多么美好，对每个人都说还好。我的心，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其实你爱我，相信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 我现在一听到这首歌呢，是会想起一个人的。 哦，你眼瞓泪光咁嘅，攞下攞下。 不是眼瞓泪光，是因为 打完喊落。 是啊，是。我现在想起一个人的，是我大学一个同学， 是 男仔来的。 哦，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他就用这首歌追女仔。 好心你哋。 然后据我所知，他追了四个。四个都是有听呢首歌的。 如果有一日佢摆酒，请翻啲 X 嚟嘅时候，佢一定要表演呢首歌。 佢除咗呢首之外，佢仲有另外一首《我爱的人》。我爱的人系佢分手嘅时候用嘅，追人嘅时候佢用呢首嘅。然后我识得有佢四个嘅嗰啲叫做另一半啦，即系前前后后咁样啦， 都系坏呢只， 都系呢两只啦。所以而家听到呢首歌，系唔会谂起初恋，系会谂起个宿舍个 friend 啊。 好心你听多啲歌啦，得人听下骚动音乐，搵啲歌扩阔下啦，唔好重复啦。 今日唔推介骚动音乐 啊，今日 推介原来是这样的，特登。揀咗两首啊，都系啊，吉他，希望啊，有一日可以听到啊，黄天恩先生弹《我待你哭》 啊。等我见到佢问下佢追女仔有冇用咩歌？ 梗系有啦， 睇下边首嘛。 啊，耶，咩 message？ 咩 message？ 你而家 message？ 嗱，而家就播呢只咧，就是、我同你完全唔同啊。呢一首咧就是我嗰时追女仔，因为庆祝生日啦，完全冇吉他，完全咩都冇，系咁样样嘅。即系同佢庆祝生日，跟住咧怼一只歌落个 M P 3度，然之后咧就播俾佢听。 我美梦在小店，与你吃炸酱面，这生日太经典。行珠而城市风 嗱，我哋咧就即刻 send message 俾监制，喂监制啊，我想问你嗰阵时追女仔有冇系用边一首歌咧？ 睇下佢四点前会唔会复啊？如果唔系嘅话，你五点嘅时候追一追佢啊。不过佢应该唔系做 live 嘅。愿因海鲜血战，每份礼物曾划过，全配合你星座。明年为求能突破，只签唱半段情歌。那日会如何度过？连你亦明谢我，盼望发白。我想街天与你怎过，今天陪你再大一岁，仍顺得似清水。如我爱你至今季，要讲到你衰去。 我收突发最新消息，快啲快啲。 是是，监制话佢追女仔嘅时候是 呢首 冇弹嘅，因为佢唔识。但求婚嘅时候是呢一首。 哇！投咗几下，打个 high hit 都赢啦， 不得了啊！ 果然系有内涵， 不过监制封咗盘啊、 哎！ 如果我系女仔，我一定中意佢。 系啊， 不过好彩我唔系女仔。 望日落在极处出现，沉下去一息间天已黑，平静世界那个你快进入面睡一片。 我哋今日得四隻字，熱烈祝贺黄天恩同志节目成功。 原来是这样的，一间听， 唔点啊？系唔点？仲有阿 B 嗰个啊？